如果是空中蔽日月星辰不见，那么眼前的机缘捉弄虚无的空间。在你面前做一张美丽的容颜，请求时间能不能会再慢一些。如果一切完美生命没有区别，我愿意我的寒长与你一些。我站在宇宙边，在你面前做一张美丽的容颜，请求时间能不能会再慢一些。如果一切完美生命没有区别，我愿意我的寒长与你一些。我站在周边中盘。